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史鹤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继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昨天呢也是国际肺癌日，有关肺癌的治疗，尤其是一些在诊治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我们会和史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她介绍一下上一周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2015年11月9日8点至2015年11月16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366次，外伤958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47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34例，排在第三位。 嗯，这个数据还挺有意思的哈，我还以为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能往前排排，没想到外伤还在排在第一位啊， 一直都是第一。 那么接下来还得想请你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提醒啊，尤其是现在哈，已经进入到供暖季了，据说有一种非常形象的称谓啊，叫暖气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供暖季的时候呢，大家要预防暖气病。暖气病呢症状呢一般就是嘴唇干裂、鼻咽干燥、干咳、生嘶，这些都是暖气病引起的上呼吸道的症状。通常呢如果及时补水，这些症状呢能够得到缓解，但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使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减少，灰尘、细菌等附着在黏膜上，刺激喉部，引发咳嗽，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发生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另外，暖气过热呢，会抢走人体的水分，导致血液黏膜稠度增高，引起血压下降以及心绞痛等心血管病。此外，冬季的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燥瘙痒，供暖后呢，室内的温度会比较高，然后更会加速呢皮肤的水分流失。如果想预防暖气病呢，就要及时给身体进行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增强身体免疫力。冬季的房间呢，最好控制在18至22度，湿度50%至60%，否则呢，呼吸道会出现不舒服。如果室内温差过大呢，还会容易导致感冒。然后呢，强调一下，就是在空气质量好的情况下，家中呢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然后还有在保持湿度方面呢，除了使用加湿器，床头摆放水盆来加湿外，然后也可以在室内养一些绿色植物，比如绿萝、吊兰这些植物呢，叶面蒸腾水分比较多，既可以调节室内空气湿度，同时呢还可以吸附空气中的一些有害气体。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丽，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你连线。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史鹤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史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昨天呢是国际肺癌日哈，这段时间我们更加关注一下肺癌。您也是从事肺癌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工作将近30年了哈，有着大量的临床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史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说非常不幸的话，得了一种癌症的话，其实肺癌的5年生存率还是非常低的哈。 尤其是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北京地区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好像肺癌依然是男人和女人排在第一位的这个高发恶性肿瘤。 对，从这个2014年我们全国的这个登记中心发布的数据看，2010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呢，在男性当中是第一位的，女性是第二位的，都是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这个前面的。肺癌发病率呢，在男性是第一位，女性也是现在是第二位的，但是女性因为有一个乳腺癌，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因素吧，女性的发病也比以前提前了。 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像所有的癌症当中，我们经常会说那个口号哈，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能够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哈，这个预期会更好。当然，对于肺癌来说，早发现是不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肺癌和其他的病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疾病。那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呢，不太容易被捕捉到，但是有一些信号，比如说咳嗽啊，或者是反复的这个同一部位的肺部的炎症啊，或者痰里带血呀，这些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信号，或者有一些这个胸疼啊，那这些信号呢，如果一旦发现了，我们就及时到医院去看，及时做检查。 但是您说哈，就是这些症状好像跟很多的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症状很相似。 对， 您比如说咳嗽这种事儿哈，这个感冒肯定会也会有一些这个支气管的这种咳嗽啊， 对， 刺激， 但是它的咳嗽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的咳嗽，但是您咳嗽的性质改变了，那这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了，一定要引起这个我们的高度重视，还有就是疼痛的这个表现也不一样啊。我们也要按不同的这个情况去及时的就医。 现在比如说体检项目当中 X 光哈是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有人说 X 光效果特别不明显，是一个平片哈，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还有可能被遮挡，然后看着特别的不清楚。就是这种 X 光在治疗肺癌或者是诊断肺癌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它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它比较方便，比较便捷，而且从这个费用上比较低廉一点。那如果我们感觉到不舒服，那第一个检查就要先做一个胸部的 X 线检查。那照了片子以后，能看到的这些位置不被心脏啊、纵隔啊这些大的这个器官挡住的话，一般的我们能看到一些影像。那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有一些问题，要是说这个看不到了，那医生会根据情况给你照正位和侧位。那如果这个两个位置还是看不到，我们一般就选择普通的 CT。螺旋 CT 现在比较好，它可以做这个断层的这个 平扫啊， 这个、影像，能够看得到。 而且有人说，如果比如说不差钱的话啊，定期体检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是能够比 X 光效果更好？ 对，更清楚。因为这些呢，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发现的。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吧，我们这个 CT 的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但是呢，肺部呢和其他的器官又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含气的组织，所以在 CT 上检查呢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个普通的，就是普通的扫描，不用就做这个打这增强的药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能够看到肺里的这些组织，那有没有占性的病变，还有一些病变的这个倾向性质。那现在呢，我们的专家研究的越来越多，特别的一些小病灶早期的发现能够这个得以实现。 说到这个早期发现，史大夫，我还听过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种办法哈，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人家跟我说这样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对于肺癌来说太重要了。这样，你咳口痰，然后呢，我们在你的痰液当中去找癌细胞的这个脱落细胞，如果能找着的话，那对于这种早发现癌症的话，那是有革命性的意义的。不知道您听过没有？找脱落细胞这种事。 对，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办法。因为对于这个非常有阴影的这些病人，我们要做鉴别诊断。在鉴别诊断的过程当中，就要让病人用一口新鲜的痰，一定要注意是新鲜的痰，不要说昨天晚上咳了，我今天早再送去，那里细胞对早就溶解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新鲜的痰，而且送这个痰的时候呢，也要用一些清晨的，就是比如说离这个检查时间越近越好的痰，那这样的检出阳性率很高。那主要是为了鉴别诊断。那有些人在这个通过痰的细胞学的检查，这叫脱落细胞学的检查，那就能确诊或者是叫查到，是阴性是阳性。如果是通过痰里边找到了这个癌细胞，那就确诊了。如果是经过我们反复检查，那么这个可以作为初步的这个除外排除的这个诊断的方法之一。 那可比现在常听到的什么照个 CT 呀、 甚至于还要做个穿刺啊，那省事多了啊。 对，这个又比较便捷，也比较方便。常规的检查，我们也不是说拿这个去送的，每个人都去查，不是，还是看到这个他的一些适合的病人。 那您说哈，就是什么样的人，肯定有一条哈，抽烟的或这个普通人群得罹患肺癌的这个可能性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哈。 对，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一种高危的人群，应该定期，甭管您是测痰也好，您是照螺旋 CT 也好，您还照 X 光也好，就是这些人应该是时刻绷着那根弦儿，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的。 对，一个是咱们说的吸烟的人，经常吸烟的人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肿瘤的家族史的。第三个呢，就是经常有这些肺部的疾病的，经常感染的，那这些人要定期检查。那还有一个高危的职业的，那有一些这个接触一些放射线的，或者有些重金属的，那这些人呢要定期体检。 就是他们来说，可能比别人更要在意自己的健康一些，是吧？那比如说您建议的话，比如说照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是能心里边踏实一些？ 这样的话就一般的先照个片子看看，然后呢，如果根据情况做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像吸烟这种事儿，好像好多专家来我们节目都会说，高发因素当中有吸烟史的人绝对是高发的啊。 是。 对于肺癌来说，比如说吸烟也可能存在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比如说我吸烟史的时间是多长，我每天是抽多少根儿，这些作为您这样的专业的大夫，您会考虑很细吗？ 对，我们有一个叫吸烟指数。那就是说每天吸多少支，然后呢乘以这个多少年，这叫包年。那这样的话呢，就作为一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判断呢，是作为一个诊断的这个方法，我们要考虑的。一般呢是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吧，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我们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判断，要安排相应的检查。 但是您知道哈，就为什么会说早发现？第一个呢，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能够尽早发现。还有很多人啊，就是一旦得了这个肺癌，被大夫说你这是肺癌，好像就特别的惊恐，或者说觉得很茫然，因为好像肺癌的早期症状特别的不明显。 对，有些人是这样子。即使是早期症状不明显，如果一旦发现肺部有阴影，我们要及早就医，前面说过了。那么大夫呢会根据情况做鉴别诊断，包括查痰，刚才说过，还要抽血，查一些标记物的这个指标。那还要呢，最好呢就是要明确他的病理到底是什么。那就是痰叫脱落细胞学，然后这个还有呢就取一些病灶，比如说我们做穿刺，比如说这个做呢这个纵隔镜，把这小病变取出来。然后呢我们明确他诊断了，如果是诊断清楚了是这个肿瘤，早期尽早的手术，那五年生存率是很高的，一般达85%以上。 您说的很乐观了哈，但是尽早手术的患者能占所有肺癌患者当中的比例能到多少呢？ 这个各个医院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发现肺上阴影，不是说发现阴影了就都是肺癌。所以说做了手术以后也是好的。我们就是曾经有这样的病人，非常小，像小米粒一小那么小的那个病变，但是呢他尽早做了手术，做了手术以后出来的病理是结核，那也很高兴啊。不管他多大的岁数，因为这人也是一个老人了，70多岁，那做了手术你想想多高兴啊，他可以享受他的快乐的生活。 就是基本上跟肺癌可以没不沾边了啊。 对， 就是能够跟他区别开来。 对 有机会请您再来说说结核这个事儿哈。就是肺部有阴影的话，就是首先得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是吧？ 诊断在先。 那肺癌它据说分型包括分期也是非常复杂的，好像差异还特别的多哈。 对，基本的这个肺癌分型从病理上考虑是有这个叫鳞型的、线型的、还有小细胞、还有大细胞、这四个比较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是混合的。 像我们听到的一些难治的这种分型都是哪些比较多呢？ 这个也都不一样。其实每个病呢，如果是到了晚期，就都不是特别 都不太好治， 是 吧？ 但是呢，它每个病和每个病的这个病理分型还多少有一点差异。比如说小细胞，它可能恶性程度高一些，治疗起来要对化疗有敏感一些。那比如说鳞型的，那尽早的手术，它可能它的这个术后生存期会更长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有一些癌症的这个肿瘤哈，在晚期的时候，他们可能变化特别快啊。有的像什么鳞型的这种啊，这个可能一个多月两个月就长得挺大的了，就是跟当时确诊的时候比已经长了翻了一倍了哈。所以是不是还挺凶险的？ 对，因为这要看它的恶性程度，就是刚才咱们前面所说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抑制性，那它 对这个治疗的敏感性，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在一起，真的是挺复杂的。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史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肺癌哈。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经常会听说，比如说有谁查出肺癌来了，然后他的这个情绪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对，确实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个转移嘛，他的转移和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病也不太一样。他会有直接的这个转移，还 有的时候我们 淋巴道转移，还有血型，还有这个叫做种植转移。 是，说到这个转移，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是，比如说查脑部 CT 哈，就是比如说神内的、神外的一些大夫啊，怀疑他中风啊，或者是眩晕啊、卒中啊，结果一查完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你去找呼吸科的或者肿瘤科的大夫去看看你的肺有没有问题。这个为什么会总是能够联想到成这样呢？ 对，因为这个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还有好多的这个各个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个骨骼的症状，还有您说的神经系统的症状，转移到哪儿就有哪儿的症状，还有一些皮肤的症状，还有一些肢端肥大，比如说手啊这个末端比较胖，这叫这个杵状趾，或者是脚趾也会有这样子的，还有内分泌的症状，比如说低钠血症啊等等的，这都是一个综合的因素。那这些他在其他的科室就诊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可能反过头来发现他是肺癌，那就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科来就诊。 就是说原发癌可能是在肺。 对，原发可能在肺，但是他的这个引起他的首发症状不一定是在肺， 不一定在肺是吧？ 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那他可能呼吸道有些疾病了，但是呢当时没有体检也不知道，但是经过检查也发现他也确实是就是糖尿病合并肺癌。 所以您说如果能早期发现在肺部有原发的这个病灶哈，早期手术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方法。 对，对，如果能手术，大夫都会选择尽早的给病人做手术。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手术。 这个是有什么样原因？是个人体质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他是肿瘤长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吗？ 这是多种因素。 多种因素都有。 这不能一概而论。 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如果能手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在不幸当中的幸运。 对，还有的人就说能手术呢他可以做减瘤的手术。 什么叫减瘤？ 就肿瘤的负荷少一点，他这个地方有手术有问题，比如说脑子有问题，把这个手术去掉了，把这个瘤子去掉了，然后比如说肺上的一个手术，把它这个瘤子去掉了，但是它其他地方还有，不能够都给它去掉，所以这叫减瘤手术，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都是根据病人的情况。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医学的研究啊，可能会更多的个体化，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比如说同样都是肺癌，治疗方式、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对，总的呢，治疗方法比如说手术啊、化疗啊、放疗啊，现在还有靶向治疗，还有生物治疗，还有其他的中医中药，还有对症治疗，还有这个疼痛的治疗，还有就姑息啊、对症等等的太多了，这个还有这个精神方面的治疗、心理治疗，这个综合的治疗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去进行，也不是说就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一下子就都用化疗，那个病就手术完了就没事了，不是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 所以有的时候得了癌症不可怕啊，一定要这个面对癌症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信心，同时应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啊。我们说心理治疗有的时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一种非常这个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啊，但是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反映了现实，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被吓死的，就是说得了之后可能是因为自己心理压力太大哈，本来可能会导致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治疗，结果发生心理上的一些改变之后，可能癌症恶化的可能更快一些哈。 对，确实是确实是这个肿瘤嘛，它和其他病不太一样，大家过去还是谈癌色变，但是随着咱们的科技的进步，现在的方法比以前多多了，包括我们做了手术，也为什么希望取一些标本呢？他现在做了这些检查以后，比如说确诊了，我们还需要给他做一些基因的检测，还看看他这个每个肿瘤的基因，它又非常多了，就像一个地图一样非常多了，像一个网络一样，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能有一些靶向的药物能控制它，这样给它的方法更多一点。 靶向治疗的药物好像这两年发展特别快啊， 对，比较多， 然后这个据说特异性也特别好，就是说如果你基因有问题的，这个适合这个靶向药物的话，疗效还是很好的。 对，也是看情况，因为它是药都有三分毒嘛，什么情况，有些人通过我们基因检测适合这个药，但是他吃了以后他不耐受，比如说有皮疹呀，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不能耐受，那大部分人来讲呢还是做这个化疗。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史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都不希望恶性肿瘤找上自己哈，就是如果我们说远离肺癌，您作为专业的大夫啊， 能够给我们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太好了，您这个提啊，真是特别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远离肺癌。 嗯， 那首先做的呢，就是叫心理上要健康。 嗯， 我们要乐观的去生活，然后呢，不要吸烟，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吸烟，不要吸二手烟，不要吸三手烟。 对对对，刚才我们还提到这个三手烟、二手烟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第一，我吸烟了，那我室内也有一些残留，那衣服上有一些残留，那么还有远离了以后，离开了以后，那个环境当中都有一些，所以要不要吸烟，特别是对周围人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多运动，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机能啊，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要注意休息。这个饮食呢，要注意这个合理的饮食。多吃一些含纤维素多一些的这个食品，让这个身体啊，消化道的这个功能啊恢复到正常。不要说有一些宿便呐、经常的这个积存。那么还有呢，就要休息好，因为某一段时间可能我们比较劳累啦，可能是工作当中比较疲劳啦，那就要注意休息，不要说这个过度的劳累。 这个癌症目前还是一个世界上挺难攻克的一个难题哈。 对， 关于肺癌它的发病的这个原理机理还目前还在探索当中。 对，因为它比较复杂。也是多种机理。所以这现在还需要专家再进一步的研究。 是，所以当然我们觉得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能够至少把这些危险因素能够远离开， 对 吧？ 对，还有就是空气，要是找一个 好的环境。这个北京的冬天没办法，冬天的首先过去啊，真是多说两句，等风来，冬天西北风呜呜的，现在倒是风小了，但是雾霾又来了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小环境先能够控制好，是吧？ 对。 您一直在说，比如远离烟草，北京市的这个控制吸烟条例也是在今年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我们每次也经常会跟他们的一些官员协会的专家一块来聊天，他们也在说尽最大努力哈，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哈，这个合法吸烟，不要做违法吸烟的。当然了，这个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史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肺癌。您刚才说了，说远离这些生活方式哈，尤其是像吸烟，包括像心理调节、饮食调节都是很重要的，是吧？这些调整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按照您的要求啊，坚持做了，定期啊，是不是也应该到医院去？还是不放心的话，现在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检查？ 可以定期体检，一般呢按年龄，我们从那些高危因素，就是50岁以上的人，一般的每2年啊，或者是要是有高危因素的人，那可能会密度再高一点，是吧？一般的来讲，如果是没有这些高危因素，我们也就2年左右，就是定期的到医院去做个体检。 2年左右啊，如果有条件的话，1年查一次也是非常不可啊。 那就看每个人的情况。 每个人情况啊，很多人还挺担心的这种检查，尤其对于像 CT 还认为是一个对人体，比如射线的损伤会大不大，都会有一些担心。其实大可不必，是吧？ 对，有些检查经过专家的这个研究，定期检查的这些剂量应该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不要太多，次数不要太多，它有次数限制。 是吧？就是不能您说我一个月。当然了，如果是检查，当然确诊了之后啊，你一个月做个一次两次的， 都是根据情况， 都是根据情况 啊。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跟史大夫一块来聊天，也是对于肺癌大家多多少少哈、了解一些。目前来看，5年的生存率乐观吗？ 还是要看它的分期， 还得分期， 早期的还是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 中期晚期的当然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所有癌症当中，肺癌实在是太过于凶险，它不像比如说乳腺癌、甲状腺癌，像乳腺癌，人家大夫特自豪说我们的大夫医疗肿瘤乳腺癌的生存率都是10年生存率，就都非常的。 对，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过去我们谈到肺癌真的是挺那个，觉得哎呀，确实是，尤其小细胞，可能是1年。就 人就走了， 就很有一些病人，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的进步，那现在生存期比以前真的是越来越长了。 是，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对于肺癌可能了解还是有一定了解，但是大家从自我改变，比如说像吸烟就是一个顽疾了啊，现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能够看到，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做起啊，远离这些有害的一些因素。当然了，北京的做法非常好，也因为是地方立法了，有很多地方都是明令 禁止吸烟，而且你一旦吸烟就是违法行为哈，你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生活的小环境多做一些自我的努力，远离肺癌啊，改变生活方式。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史和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了一些肺癌的这些话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有机会您常来我们节目，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韩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关注北京榜样，请和我一起汇聚爱心，传递榜样力量。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